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学院战队的其他六个人口吐鲜血的样子，正好在采光消失的一瞬间被观众们捕捉到。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已经萎顿在地，显然是失去了战斗的能力。而他们的对手苍辉学院战队的七个人此时早已离开了他们之前的位置，分别在擂台上的七个方向。此时这七个人也都已摔倒在地。和史莱克学院众人不同的是，他们七人的身体倒在地上，极度的痉挛着，口吐白沫，眼珠上翻。唐三的脸色看上去很苍白，站立着的脚步也并不稳定，不时晃动一下，但他的目光却依旧坚毅，似乎在告诉所有人，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史莱克，史莱克，史莱克！ 一片哗然，不论是观众台还是贵宾席，此时都已是一片纷乱。尤其是那些以为苍辉学院七人施展的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的魂师们，此时更是吃惊得合不拢嘴。当那采光将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身体围拢在内时，他们都以为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可谁知道史莱克学院战队却再次给所有人带来了惊喜。 本场比赛史莱克学院胜。 裁判宣布最后结果的时候，身体都有些颤抖。苍辉学院的参赛队员在经过了几名魂师界资深专家评定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魂技反噬。虽然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明文规定不得令对手残废，不得杀害对手，但这魂技反噬能怪得了谁呢？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三人飞快跑了上来。就在宁荣荣不顾暴露想要释放武魂给众人进行增幅的时候，却被唐三用眼神制止了。四个人一起勉强搀扶着倒地的六人走下擂台，迎接他们的是观众们如同迎接英雄一般的欢呼。史莱克战队又一次用自己的实力捍卫了他们的地位，12连胜的战绩也同样傲视群雄。 小三，你太狠了。 此时戴沐白是在马红俊的搀扶下勉强行走，他低着头，谁也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在戴沐白身边被宁荣荣搀扶着的小五也同样低着头。 戴老大，你在说什么呀？小三并没有用力啊，那血不是我们自己逼出来的吗？难道他对你格外照顾？ 我不是说他对我们狠，而是对苍辉学院的那七个人，那七个人恐怕废了。 他们永远不可能和我们成为朋友，既然如此，我怎能让这些威胁存在于我们身边？如果哪天我不在，你们遇到了他们该怎么办？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唐三何等聪明，从这些苍辉学院队员出手的时候他就明白，这七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个死在自己手上的残梦魂师10年的嫡传弟子。10年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刻，虽然他成功地击杀了对方，可唐三永远也忘不了10年营造的幻象中小五的惨剧，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看上去似乎苍辉学院这些队员的七位一体融合技是被他轻松破除，可如果不是他正好有一个克制对手的能力，结局会变得完全不同。双方的矛盾可以说已经不可调和，万一这些人知道10年当初去杀自己却一直没有回去，那么他们肯定会来替自己的老师报仇。在权衡之下，唐三这才下了狠手，一个是以绝后患，另一个他相信如果自己手下留情的话，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必然能够猜到10年的失踪与自己有关，而现在他们却永远也不可能说出这个秘密了。在那七彩光芒之内发生了什么，就算是史莱克学院战队的其他六个人都完全不清楚，这个秘密也就自然不会暴露。唐三在看到对手的七位一体融合技时也极为震惊，作为大师的弟子，他第一时间就判断出那并不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但依旧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麻烦。 当时唐三的心很快就安定下来，七修罗幻境终究也只是幻境而已，紫极魔童能够破除一切幻境的能力令唐三完全有获胜的把握，所以他才没有急着让己方伙伴动手。由于这个技能对魂力的消耗过于巨大，他们就无法像十年那样对幻境控制到连当事人也感觉不出的程度。看上去绚丽的七彩光芒成为了掩饰唐三紫极魔童最好的屏障。唐三让伙伴们闭上双眼的时候，就已经悄然将自己的战术安排告诉了众人。他的安排很简单，他告诉每一个伙伴，当他用脚踢他们出去时，他们自己逼出一口逆血，装出受伤难以支持的样子。那毕竟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要是让外人看出本方轻易获胜，隐藏的一切岂不是都要暴露了吗？示敌以弱，让对手轻视自己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后面的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72级的魂帝十年在紫极魔童下都要短暂的失神，更何况苍辉学院这些最高只有41级的队员们。唐三在发动的一瞬间将紫极魔童的冲击力提升到了一个特殊的程度，那一刻他清晰地把握到每个苍辉学院队员的精神状态。由于施展七修罗幻境，苍辉学院的七个人全力输出自己的魂力转化为精神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精神防御可以说是零，而且比平时不使用武魂的时候还要脆弱得多。毕竟他们又怎么可能想到在这强大的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中对手还能向他们发动精神层面的攻击呢？紫极魔童的精神冲击直接刺入大脑，魂力反噬。没错，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不会死，但他们却都已经变成了白痴。某些神经的损伤令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恢复过来，哪怕是最好的治疗系魂师，对大脑这个无比精密的组织也是束手无策。唐三从来都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更不像他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普通。唐门本身就是亦正亦邪的，当面对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生命的敌人时，手下留情只会让自己陷入危机。第一个表示支持唐三的竟是马红俊，胖子双手分别搀扶着黄远和精灵说， 三哥，我支持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史莱克奇怪的目光交汇于一点，没有人再发出质疑之声，他们都想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获胜的是苍辉学院那些人，他们会对自己手下留情吗？走回休息区，数百道目光几乎同时落在了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员们身上。之前比赛时，当听到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这几个字时，休息区的队员们都跑了出去，也都看到了最后的结局。赤火学院的火无双和火舞看到了，神风学院的风啸天自然也看到了。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带给每一个参赛队员的震撼都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可是苍辉学院却依旧败了。他们清晰地看到，在苍辉学院发动融合技的过程中，史莱克学院战队在擂台上动都没动，任由他们蓄力。尽管最后站在擂台上的只剩下唐三一个人，但是史莱克学院战胜苍辉学院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的结果却令各学院参赛队员都很难接受，尤其是火舞。风啸天看着步履有些踉跄的唐三，心中不禁一阵打鼓。 天哪，那可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居然都不能击败他们。这个唐三也太变态了，他真的是25岁以下吗？ 马红俊、奥斯卡、宁荣荣，你们先扶他们去那边休息。江珠，开启治疗权杖。 好，交给我们吧。 唐三转过头，面对那数百道目光，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 你们不用这样看着我，那并不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 不是吗？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如果不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那是什么呀？我们怎么从没见过啊？ 哎呀，管他是什么呢，我相信唐三，他又不是神仙，要真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他怎么可能赢啊？ 就是，这怎么可能？ 不理那些愕然的目光，唐三在伙伴们身边坐了下来，闭目养神。 这时大师柳二龙和弗兰德三人已经赶了过来，唐三和大师低语了几句之后，相互搀扶之下快速离开了休息区。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众多参赛队员们顿时议论纷纷，他们都很愿相信唐三的解释，毕竟等级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战胜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根本就不可能。今日的比赛也令有心人产生出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各方势力都在思考着今日史莱克学院战队究竟是如何获得胜利的。很快苍辉学院方面传来消息，他们所有参赛的七名队员全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都变成了白痴，并且向大赛组委会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严惩史莱克学院。为此，由天斗帝国与武魂殿共同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分别对双方展开调查。与此同时，位于天斗城的武魂圣殿派出了两名魂圣级别的治疗系魂师，专门为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进行治疗。但正像唐三预判的那样，大脑是人体构造中最为精密的地方，并不是简单的治疗魂技就能恢复的。精神世界的奥秘至今还从未有人真正看破，武魂殿的治疗自然是徒劳的。回到史莱克学院，黄金铁三角直接带着史莱克学院战队的全部11名队员集中在了会议室中。此时众人也不需要再掩饰什么，原本重伤的六人都瞬间恢复常态。弗兰德的脸色有些凝重，目光先看向唐三，然后再从今天参加比赛的其他六人身上一一扫过。 如果猜得没错，用不了一个时辰，大赛组委会方面就会派出调查组来我们学院，对今天比赛的事情进行调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定的，但大师刚才对我说，对手全变成了白痴。唐三，你这个小怪物就会给我找麻烦。你们参加比赛的七个，待会儿立刻去给我进修。我会以你们自我疗伤的方式向对方解释。啊不，小三你留下。总得有个人接受调查。至少表面上你伤得最轻，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